我故乡在远方那一边，住满的是旅客，也有货箱骆驼，住满都是恶大，知否你若做错，班恶夜同你无情讲。红日照仍然晒，离别野蛮地带，谁愿意留在这荒漠？决心奔往他方，那朝可又再闯，实在令人人也渴望。谁人伴我闯？眼亦看着前方，行到汗流干，终找到这方，我愿停着看。谁人伴我闯？晚上对着月光，人似在遥方，如今可接触这心里愿望。 啊，各位朋友，欢迎驾临本地，嚟啦嚟啦，行埋啲啦，咁样又似乎埋得滞，啱啦，欢迎嚟到阿格拉巴，一个诡异、神秘、奥妙、令人痴醉嘅城市，最令人痴醉嘅就系大减价，落嚟睇下啦。睇真啲，系啦，呢样嘢咧，碳水烟肠、保靓站嘅炸薯条都得，永久保用最吸。烂咗喎！哦，老实讲啊，我从来未见过呢样嘢烂过噶。呢件死海著名土产，听下啊，好嘢咧！咪守住，我知你净系对啲稀世奇珍有兴趣嘅啫，咁唔使问呢样嘢就啱晒你嘅要求啦。嗱，唔好俾佢嘅外表呃咗你啊！呢个世界外表并唔重要，其实最重要嘅系内涵啊！呢盏唔系普通灯，佢曾经改写一个年轻人嘅命运。呢个后生仔同呢盏灯一样，绝非等闲啊！一粒未经琢磨嘅宝石，呢个传奇想听啊你？当其时系阴风阵阵。一个比黑夜更加阴森的人正预备一项大阴谋。 你迟到啊。 真是对不住啦，好彩你还未走啫。 攞到手未？ 我千辛万苦终于攞到手啦。嗱，俾钱先啦。 你放心，你帮我出生入死，我一定会论功行赏。 论功行赏啊！哦， 快啲跟住佢。真系踏破铁鞋无觅处，呢、这个就系神奇宝洞 啊！神奇宝洞 啊！真神保佑！ 而家、你要记住，攞个盏灯俾我，其他嘅宝藏归你。我净系要盏灯。 佢咁论尽翻唔翻得出嚟噶？ 边个咁够胆走嚟骚扰我啊？ 系我系国师。 知唔知啊？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入去，呢、这个人要心地善良。是一粒未经琢磨的宝石 啊！你仲等乜嘢？仲唔肯？ 仲期待一粒未经啄过的宝石。 真系离晒大谱噶！你话有咩理由先得噶？唔通我哋连咁简单嘅下都唔得嘅咩？岂有此理啊！好叻咩？你睇下，你睇下，我嬲到连啲毛都甩晒啦！哎呀， 唔使咁冲动嘅嗌噶，其实个身都一样唔够资格入去。 一早就知佢唔够料噶啦，而家唔单止嘥心机啊，仲嘥晒啲脚骨力添啊！你话而家点收货啊？你话而家点算啊？即系由头嚟过，又冇搞错。 冇错，只有一个人可以入去，我一定要揾到呢一粒未经啄磨嘅宝石。 咪走啊，贼仔！ 我杀捉到你呢只过街老鼠嘅。 我只系攞个面包啫嘛！哇！ 喺嗰度啊！ 你冇咁容易走得甩嘅， 冇咁易捉到我嘅。 你要个面包抄，你经过行呢边，一定捉到嘅。 早晨啊，靓女。 哈，你今次仲惹到周身蚁，好麻烦咧。 好麻烦咩？未算，俾人捉到先麻烦啊！ 搵到你啦， 咁麻烦， 你今次啊， 阿布醒目啊，你系得嘅，你啦阿布，快走啦！ 呢时松人如太迷人好堪，失魂人已经逆近，只求一些失去的包暖，系咁啫啦。松人逃去便无责任，走人莫要被困，差人气氛气到骚到震。 贼人、异人、怪人、流民， 罪名为何过分？ 若然捉到是乱棍， 大敌前途近，谁人能共困？你对我最真那波， 我要狠心将他被主教训，而小得斗得咁兴奋。 是人人都头晕到远，父母无能。 反正是为食，食是为最活，剑戟永年再弱过你细细针。商人凭脚力同恶运，失魂谁可以怜悯？差人今天最爱追出人。商人如太迷人悔恨，失魂前方极危困。差人齐齐数落眼心都震。 怪人三品罪人， 万来为何太近？犯罪为罪吃，犯人难自禁。你无谓露粉。 佢攞起把刀啊！ 水彩啊，我哋人人都有刀噶嘛。 松人凭智力来脱困，松人谁个愿酬金？松人我不想再纷争，松人快得似风筝，松人我请各位祝福我一条看得身，来吧让我变风筝。 而家可以慢慢叹啦，阿宝啊，呢个系你嘅。小朋友啊，攞去食啦！睇佢个样嚟，又系王子嚟咧。 你帮佢唔系又嚟追活李公主嘅咩？ 啊！系阻住我啊！你想死啊？ 如果好似你咁有钱咧，我一定会好有礼貌嘅。 等我教下你呢个礼貌啊！ 阿布啊，你睇下呢啲咧就叫狐假虎威啦。 你呢只正一过街老鼠啊，唔死都冇用啦。就算你横尸街头，都系得啲失乸会屙到你嘅啫。 我系人唔系老鼠，身上都冇失乸啫。唉，嚟啦阿布，我哋翻屋企啦。 坏人监等未尝走近，如若然佢哋接近，可会低估今我是蚁民？其实我会有天途绝困。 终于有一日命运改变，我有好多钱住在皇宫，到时乜都唔使烦啦。 佢简直唔放我在眼内。 阿米多王子，阿米多王子啊，你唔好咁快走住啦。 唔使旨意，佢嫁得出啊。 哎呀，你的茉莉，茉莉啊，茉莉。 茉莉啊！ 哎呦，忍住啊，龙啊你！哎呀！啊，原来吓咗阿米德王子嘅就系你。 啊，父王啊，诺亚同你玩下啫嘛，你话系咪啊？佢咁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你都系想同佢玩下啫嘛。 乖女啊，你唔系想将个个嚟求婚嘅王子都拒绝啩？律例话你注定要嫁俾一个王子啊！喺你今年生日之前就要出嫁。 律例乱咁写噶。 而家只系剩翻三日噶咋？ 父王，我最憎人哋逼我噶啦。如果要嫁嘅，我都要嫁个我中意。 茉莉啊，我唔系逼你去嫁人啊。唉，父王唔可以成世人陪住你噶，我都系啊。唉。我都是想有个人可以好好照顾下你咁啫。即係咁啫嘛。 父王你有冇为我諗下㗎，我想做嘢从来都做唔到。我连个朋友都冇喎。你当然係例外啦。我咁大个女都未踏出个皇宫半步。 即但茉莉啊，你係公主喎。 我宁愿我唔係公主啊。 哎呀哎呀，愿真神欢笑你所讲的说话。嗯 哎，都不知道在哪里学回，他阿妈都没那么拣择的。贾芳，你是我最信任的军师，我啱需要你的聪明才智。 皇上，奴才有什么可以效劳？ 咪又是因为公主咯，她又先赶走个王子啦，我真的冇晒佢收啊！ 冇晒佢收。 做咩啊？食件饼仔啦，雀仔乖，雀仔乖啊！ 皇上对啲动物真系有爱心噶啦，冇错。而家等微臣解决下陛下棘手嘅问题先， 真系只有你至搞得掂啦。 不过咁就要借一借陛下嗰只蓝宝石戒指嚟用用。 吓、啊？呢只啊？呢只系我哋嘅全家之宝嚟。 我会为公主揾翻个对象，皇上放心，乜嘢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任何问题迎刃而解。 好石呢， 随便攞去啦，要乜嘢都可以嘅，即管攞去。 皇上真系英明，好啦，而家系时候玩下啦。 啊，真系，应该玩下啦。 真系忍无可忍啊！真系忍无可忍啊！咁难食嘅饼干，佢竟然塞俾我食，塞俾我食啊！佢试下塞多一次嘅啦，我实拧甩佢个头。 大格，你唔使咁怒气噃。 拧甩叫佢头当凳仔坐啊！ 迟啲我就系苏丹王，唔再系嗰个白痴。 尤其是咧，仲轮到我塞翻啲饼干入佢喉咙嗰度。 对唔住啊，浪雅，我睇我唔可以再留喺呢度浪费生命噶，你要保重啊！哦，再见啊！ 好啦，阿布，去啦！ 食波啊，包你条脷都会跳舞啊！喂，拎开你只衰手啊，攣开啊！哎呀，你只死马骝啊！攞翻嚟啊，攞翻嚟啊！ 好嘢喎、啊，你认真醒目啊！啊，呢份系你噶啦。 早晨啊，小姐啊，帮出埋个壶啦，我呢度啲壶系最靓噶， 靓物组，好靓嘅物组啊，唔买都买嚟睇下啦喂。 啊，小姐啊，买条链啊，所谓颈链衬美人啊嘛，好新鲜噶，小姐买翻条。 唔使啦，我唔要啊。唔好意思啊。 好靓嘅物组。 啊，对唔住啊，唔好意思。 有靓嘅壶啊。喂，你睇下啲靓物组咧， 买啦， 又平又靓嘅， 好啦， 靓物组，靓嘅物组啊， 你跟我攞去啊， 小姐买嘢唔该俾钱至好， 俾钱？ 你唔系谂住唔俾钱啊嘛？ 啊，对唔住啊。我一个仙都冇 嘅，偷嘢 啊！咁啊，等我翻去皇宫，叫苏丹王攞钱俾你啊！ 偷嘢有乜嘢后果啊？ 冇啊！ 哎，先生，真系唔该晒你啊！帮我搵翻佢，你知唔知我周围搵你噶、啊？ 你做乜嘢？ 等做戏啦！ 你啊，识得佢噶？ 啊，冇错系啊！啊，佢系我个妹啊，佢痴痴地噶， 佢话识得苏丹王我、啊。 佢当只马骝系苏丹王喎、 啊。哦，求见父王，有咩吩咐啊？ 系咪好凄凉啊？诶，不过佢冇恶意噶，你仲快啲行，快啲行啊，睇医生啊。 好嘛，医生，好耐冇见啦。 哎呀，诶，佢唔系医生嚟噶，行啦、啊，苏丹王。 咁即系点啊？你班贼仔唔好走啊！ 我就嚟冇气啦，再系咁退，我会冇气，我会冇命，我会死啊！ 你悭翻啖未？推快啲！ 你话点就点啦！ 时间嘅真相，话俾我知边个可以入到去宝洞啊？系啦，系啦，就系佢啦！嗰粒未剁落嘅宝石， 就系佢！原来就系呢个傻仔啊！ 等我揾人请佢嚟皇宫参观下，好唔好啊？ 最好啦！ 就到噶啦！ 好多谢你头先救咗我啊！ 唉，唔使客气。系啦，乜你以前未去过市集嘅咩？ 你睇得出咩？ 你咁嘅样啊，我一眼就睇得出啦。 啊，我意思即系话，你唔知道市集咁危险噶吓。 咁而家咪知啦。 过嚟呢边啦。小心个头啊，睇住啊。 你喺呢度住噶？ 系啊，我同阿布两个就住喺呢度噶啦。 咁咪好开心啦。 麻麻地啊，不过环境都唔错嘅。哇，皇宫真系好靓啊，嗬、 啊？真系好靓。 啊，嗰度有工人使，有宫女用，唔知系点嘅咧。 咁咪好似废人一样，乜都唔使做咯。 咁就够好啦，起码唔使好似我咁冇啖好食啊。 你系冇权选择你嘅生活方式噶。 有时仲好似 俾人。困住， 啊系啦，你边度嚟噶？ 边度都好啦，总之我出咗嚟咧，我就唔会翻去噶啦。 真嘅？点解啊？ 因为我爸爸逼我嫁人啊。 系啊，哎呀，咁都几麻烦。阿布。 做咩 啊？阿布佢话冇理由啊。 佢真系咁讲？ 系啊，梗系啊。 咁唔知阿布仲有冇讲其他嘢咧？嗬？ 啊，有啊，佢希望有嘢帮到你、啊。 嗯，同我话俾佢知，佢好可爱。 嘿，佢请我冇啊！ 你捉我？定唔捉你噶？真系父王叫佢哋。 你信唔信我？信唔信我啊？ 老味嘅走啦！ 原来咧， 今次仲冤家路窄，系咪啊？过街老鼠， 走啦！ 你做咩啊？ 喂，你当身订造嘅细路， 咪掂我啊！ 放开佢啊！ 关你咩事啊？你快啲躝开啊！ 放开佢！我以公主嘅身份命令你。 啊，系茉莉公主， 茉莉公主， 你点解要离开皇宫，仲同啲咁嘅人喺一齐？ 关你事！我而家命令你放咗佢啊！ 对唔住啊，公主，除非甲方大人命令我咧，我系唔会随便放人嘅。 我一定会同佢讲嘅。甲方， 哦，系公主啊， 夹住啊， 唔知有乜嘢可以效劳。 我问你，系咪你叫人去市集嗰度捉个男仔翻嚟啊？ 哦，系你父王叫我整治下嗰啲治安嘅，嗰、那个系个贼嚟嘅。 佢犯咗咩罪啊？ 我唞唔到气啊！ 咪嘈，佢绑架同非法禁锢公主。 好痛啊！ 佢冇绑架到我啊，系我自己走噶。 哦，咁啊弊啦，你点解唔早啲同我讲得噶？而家太迟啦。 系咩意思啊？ 因为嗰个男仔已经俾我判咗佢刑。 咩刑啊？ 死刑，仲要斩头。 唔好啊！ 阿公子，好对唔住，我感到万分抱歉。 你点可以咁噶？ 点啊？搞成点啊？ 佢喊完之后。就冇事噶啦！ 爷爷都系我唔好，我连佢叫咩名我都唔知道。 原来佢公主嚟嘅，我真系估都估唔到啊！ 今次实俾佢当咗我系傻仔啦。 阿布，落嚟啊！过嚟帮我整开佢啦。吓、啊，乜佢有麻烦啊？唉，都系佢自己攞嚟，唔使担心，都唔会再见到啦。我只不过系只过街老鼠咋嘛，公主家嫁王子㗎啦，唔通嫁我咩？唉，我啊正因系蠢材。 我咪就真系蠢啊。 你系边个？ 同你一样俾人困喺呢一度，同病相怜。不如我哋合作下咧。 点合作法啊？ 我知道有个山洞，个名叫做神奇宝洞，里面啲金银珠宝多到你想象唔到嘅。我够胆同你打赌，连公主都会鍾意你嘅。 快啲啦，我就搏死啦。 但系律例话只有王子先至可以。 乜你冇听人哋讲过一句说话？有钱就使得鬼推磨俾。 系啦，你点解要同我分享嗰啲宝藏啊？ 我要个身壮力健嘅后生仔帮我孭宝藏。 啊，有个问题啊，我俾人困住咗，点出到去？ 凡事都唔可以睇表面嘅。点啊？你谂清楚未啊？ 够胆骚扰 啊！我叫做阿拉丁啊！ 入去啦，除咗盏灯咩都唔好掂。 记住啊，只要攞到盏灯，跟住你就可以梦想成真噶啦。 行啦，阿布。哇！你睇下呢度，总之是但哪集都可以有钱过苏丹王。冇啊！阿布啊，呢度啲嘢唔可以掂噶，最紧要揾盏灯啊！你将会飞嘅魔毡喎，嚟啊，出嚟啊，我哋冇恶意噶。你阿布，你唔使惊，佢唔会咬你噶。唔该。哎，你咪行住，唔好走啦。帮下我哋啊！我哋想入嚟揾盏灯嘅。咦，我睇佢知道喺边喎。你喺度等我啊！ 呢盏灯。我咁辛苦入到嚟，原来就为咗盏咁。 阿婆，唔好啊！ 背信弃义，我吩咐过，唔好掂其他嘅珠宝。你哋四人将会永远见唔到阳光。 成功咗啦，盏灯系我噶啦，我喺边呢？啊，唔会嘅，唔会噶。 茉莉啊，茉莉乖女，乜嘢事啊？ 父王，甲方佢。甲方佢好得人惊。 咁系咩事啊，乖女？嚟啊，讲俾父王知啊，父王会帮你想办法嘅。 我头痛。啊，原来系个陷阱嚟。个咁嘅乞衣，佢真系人面兽心啊！点讲都冇用啦，嗰盏灯佢都带咗走啦。哈，你个贼马骝啊！呢盏咁嘅烂鬼灯都唔知攞嚟有咩用嘅？咦，刻咗啲字噶喎，不过咁蒙，都睇唔清楚嘅。 屈咗喺度成一万年，真系搞到我连颈都梗埋啊！对唔住，请等一等啊！喂，外边嘅世界系咪真系好正咧？唔怕话俾你知啊，真系好鬼正噶！你位老友，你贵姓啊嘛？ 阿拉丁， 阿拉丁啊 ，Hello， 阿拉丁，欢迎参观直播节目啊！叫你阿拉丁啦，定阿丁啦，不如叫豆丁咁嚟。喂，过嚟，僆仔，倾下闲偈啊！ 唔通我头先撞到傻咗？ 点解要我食烟啊？ 对唔住啊，千达，布少真系嫌飞啊嘛。 哇，地毡佬，几千年冇见，仲系留紧须噶嘛？嘿呀呀！ 咦？睇落你个样比我上个主人细粒好多咁喎。喂，话时话，一面睇我咪好似好靓仔咁咧吓。 诶诶，咪住先，我系你主人。 冇错系，孺子可教也。你有咩愿望啊？ 高大威猛，点到众生， 永远保持不变三宝生死。 你唔系何家人嘅咩？ 不过就唔会重复。 投生，投生， 我系等里面嘅精灵啊！ 你喺呢边传嘅就系灯神精灵啦，快啲嚟求我啦！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 多谢。 喂，我嚟求你 三个愿望嘅啫，唔可以贪心，只可以求三个嘅啫，系咁多。三个同埋咩？ 二万七门咩？智不兑换噶嘛？ 唔通我真系发梦？ 主人，我谂你仲系唔多明你嘅处境啊！等我将啲可能性唱大俾你听，然后你自慢慢咁拣咧。 这道阵现在亦是你手下，现在成为事实不花假。确信这行运实在， 传送你 用嘅种种魔法实在妙。你拥有强大无比嘅威力，这灵魂运用亦是存在你。 你真系劲， 佢得。 来吧，只要伸手将等真记住， 我就会话 主人啊，拉丁，现在你想什么？ 我会照你嘅主意咁去做。 耶、yeah ，这位好友真不错。 生活喺间大餐厅，我系好伙计。嚟得细细声讲你想要啲。 耶、yeah ，这位好友真不错。 系啦。 小富确可算周到， 你是老板啊，一老大， 你想要吗？ 包保要得， 你可需要多俾三个牌，现有是 A 款的， 你可要 B 款的， 全心想帮你整靓啲。 嘿，呢个老友真不错。哇哇哇， 哇哇 哇哇哇 ，No No， 哇哇哇， 那那那。谁人能及我？ 边个及得上我？ 谁人能及我？看我变化多， 边个可以？ 嚟睇我呢度，那个会将三个小仙女 都变真？ 我将幻象异象亦乱真，你卖出又疑又像 冇精神， 我会回答你嘅祷告。你已得到真正的证书， 记得我准的是为服侍你， 我拥有能力去帮助你，你想要乜我都想要知道， 你可以随时命令我做好多嘢，你尽尽等万事做到。问你啊，拉丁，你还要写什么？这些工作 我可以帮 你的好友算是我，帮你也是我，绝对可以信任我，包括决定错是你一世好友。再看我， 哇哈哈，哇哈哈， 似你好用一世只得我。 主人点睇？ 你真系会俾三个愿望我，系咪真噶？ 哦，差唔多啦，不过有附带条件嘅，同埋啲交换条件咁咧。 例如咧？ 诶，条件一，我唔可以杀人嘅， 埃及啦。 条件二，我唔可以令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嘅、 你咪西西咁啦。 条件三， 我唔可以令人起死回生，我见到啲死尸 就会脚仔软嘅。 其他吩咐随便爱性。 附带条件啊，咁即系有限制啊，要我许愿啊，呢位所谓嘅精灵啊，佢连起死回生都唔得啊。好啦，阿布，睇嚟咧，佢都系带唔到我哋走噶啦，我哋自己揾出路把啦。 唔好意思，方才你说话嚟啊，系你捉过我噶，系你叫醒我噶嘛，你 call 我出嚟，但系而家又突然抌低我，又话唔理我啊，咁冇咁绝噶嘛？你有咩愿望嘅？咪坐喺度讲。 想走嘅话咁易啦，出口喺嗰度，通道都系。 请问想手伸出之外吗？ 我哋 出发啦！ 阿科，你今次又实在太过分嘅，念在你跟咗我咁多年咁算数啦，由今日开始，你唔可以立乱判人哋斩首罪嘅。 你要同我商量， 我保证不会再有这种事发生。 喂，你啊，甲方他以前所做的事当没发生过，一笔勾销呢，好吗？ 公主，恳请你原谅微臣那种无知的行为。 话你知啊，我早点结婚都有好处的，到时我做了皇后，我就有权罢免你的官职了。 好咯好咯，咁咪好咯，以和为贵啦。茉莉啊，咁我哋讲翻啲婚事咧。茉莉，茉莉啊， 如果俾我揾翻嗰盏神灯，你啊知死。 如果我做咗皇后，就有权罢免你。 哎呀，一谂起我哋下半世啊，要奉承嗰个咁嘅懵皇上同刁蛮公主啊，就真系瞓都瞓唔着啊！净系要我日日食佢啲饼啊，都有排忧啊！ 因为只要佢揾到个旺夫嘛，就马上赶我哋走，甚至斩头。 我真系好中意呢个猪笼所谂嘅嘢。 今年咁样成立嘅情况，天后就想飞箭，天后喺座位直接飞箭完全平定为止，多谢入座。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 好听你话，对于今次嘅行程满唔满意啊？阿乃定先生， 哎呀，真系大开眼界啊！系咧，嗰三个愿望又点啊？ 你真系当咗我系傻仔噃？三个，你已经用咗一大个啦。 哎，冇啊，我冇叫你带我离开山洞啊，系你叫我走嘅啫。 我好似做咗羊股。好啦，今次当益你，不过话不为例啦。 好公平啊！啊，三个愿望啊，等我慢慢谂下先。诶、哎，你有咩愿望啊？ 我冇人问过我呢样嘢喎。系啦，我希望，诶，都系算啦。 算？ 你话唔讲啦？ 讲啦，你讲啦。 系自由。 乜你坐紧监嘅咩？ 呢啲就系我做精灵嘅代价啦。虽然可以有无穷嘅力量，但系就要困喺度 啊！精灵，你真系可怜啊！ 不过如果有自由，就唔使成日。 你想要咩？你想要咩？你想要咩？ 如果我可以自己话事，自己做主人，咁即系话我已经拥有世上最珍贵、最有价值嘅嘢。我哋讲紧乜嘢啊？面对现实吧，唔会发生的啦。精灵，你都是早点回去唞吧。为 什么不会、啊、 除非拥有我的主人肯用他的一个愿望来还我自由。唉，我这样的人的。 我会帮你得到自由的。 是吗？点 真的嗱，我答应你，我实现了两个愿望之后呢，你就得到自由的了。 好好啦，望是这样望。好啦，我哋玩啲把戏咧。谂过度哥，你最想得到啲乜嘢？ 我识咗个女仔啊！ 唔得，我唔可以令人堕入爱河噶嘛，你唔记得啦咩？ 啊，不过呢个女仔咧，佢冰雪聪明又可爱，直情 靓女 仙女下凡啊！佢有一对迷人嘅眼，嗰啲头发咧又哇，笑起上嚟仲， 除非你啊，浪漫到震啊，朋友。 不过佢系个公主嚟嘅，我就连一个做，诶，变我做王子啊！ 啊，等我睇睇先，黄色鸡扒，唔好，阿拉斯加大蟹，俾到妈妈，我杀沙律，哦，杀死人咩？啊，变成一个王子，系咪愿望先？咪再艰难啊！ 精灵啊，我希望可以变成一个王子啊！ 打鬼啦！哟哟，首先。你个有型有款风流倜傥潇洒俊朗嘅造型啊！哇，老友，乜你个副甲咁鬼死阔甲？唔得，我新鲜嘅。哦，我中意啊，好有型啊！而家仲争啲乜嘢咁咧吓？本书点讲噶？哦，原来系交通工具啊！唔该，过嚟啊，马骝，你啊， 系观众就系佢啦。 嗱，有啲咩好得过骑住自己骆驼队喺阿格拉伯嘅大街小巷嗰度耀扬威先？跟住咧，佢吐口水，仲系未够，你好威啊！睇入边咩啊？你冇错，要变只自大、自威、自咁假仔啊！嗱，变到咁就有啲意思啦。 阿布， 你都变得几好样啊！ 有大象骑就梗系够气派啊！不过仲未够啊！我要将你变成一粒巨星啊！ 我谂到点样解决公主嘅难题啊！ 公主嘅难题啊！ 系咪真系公演系真的？如果公主在指定嘅时间之内拣唔到夫婿，咁皇上就有权去拣。 我个女嘅智慧要求好高噶，我又点可以咁容易拣到一个佢自己中意噶？ 唔使担心啊，皇上，仲有一个，如果千拣万拣都冇合心意嘅，咁公主都可以下嫁俾一个相当有趣。 边个啊？边个啊？ 皇上就请你洗耳恭听啦，那个就是在下。 咁？我仲以为律例话公主一定要下嫁俾一个王子嘅，不唔系噶咩？ 时间紧迫，唯有事急马行田。 事急马行田， 你会命令公主下嫁俾我吗？ 我会命令公主下嫁。你个样又好似老咁啲噃。 茉莉公主一定要下嫁俾我嘅。 茉莉公主一定。 咩呀？咩声啊？哦，嗰啲音乐啊！贾芳啊，你行出嚟睇下。 阳光，这是王子， 中街道可否让给他？嘿，你请方便，不需何代价，好待请走前方一望他的风采。看吧，他走近敲锣打打鼓，可会爱上这个他？是王子多么尊贵，是心中英雄，为下将以表尊敬，愿作部下。个个也望到入神，今天将更加兴奋。这里正聚满着百万众迎上宾，是王子多么英伟，万世英雄，力量足可比得上十个男儿。 他甚至可以面对百鬼执剑的好汉， 他是伟大义英，许谁敢敌对？ 有七八十只真金龙， 啊，够长面啦啩！我最中意嗰啲羽毛， 另有古怪巨兽是新种类，种种也最怪异，可证得这是世界动物会点？ 是王子多么英俊，心中的英雄，望着他不需多说，便要跪下。心却已被他牵引，摆叫之将他吸引，眼定看着看着他，王子是也。公主可否会让他一见？深信要让他知道，产生于这刻赶到。 大只大只，我真系红雨是正将，我依家领结在狂龙十六大将，你是我后边齐齐来后边了解啊！ 苏丹皇上，我今次是专程来向公主求婚的。 哦，哈里巴巴王子，本王好高兴能够认识你。这位是内务大臣贾芳，我介绍你们识啊。 好高兴，不过你是阿咩宝宝啊？ 阿里巴巴。 什么都好，你不请自来这样进入阿格拉巴，好似是 神的旨意，没人可以阻止的。哇，如果你唔介意嘅， 我想啊， 简直是我的荣耀啦，随便。 皇上，我一定要提出反对。 轻松啲啦，贾科，使乜咁紧张？ 头先你是话喺边度嚟嘅话？ 我肯定嗰笪地方你从来都未去过。 讲嚟听。皇上好精彩 啊！哦，好玩啊！我真系好似识玩杂技咁啊！哈，呢个后生仔真系好特别，而且仲系王子添。你真系好彩啦！今次整定你唔使娶茉莉为妻。 呢个人信唔过嘅。 混账啦！有样我最叻就系以貌取人，冇理由会睇错人嘅。 最叻以貌取人，我睇你又唔多次咧。 不过你一定会中意佢啦。 其实我是好鍾意公主的。 唔得㗎皇上，我一定要替茉莉公主出句声㗎。呢个系个普通嘅后生仔嚟。佢凭乜嘢配得起我哋公主呀？ 怕话你知，我就系阿里巴巴王子，公主见到我一定会好鍾意嘅。 你哋真系混账。竟然企晒喺度决定我将来嘅命运。我系个人，我唔系比赛奖品呀。 弊啦。哎呀。阿里王子啊，你唔使担心噶，俾啲时间茉莉公主冷静下。 我谂都系时候同嗰一位阿宝宝讲声再见啦。 唉，点算好呢？茉莉连我都唔睬，早知系咁，我就唔变做王子啦。 行啦，喂。 咦？呢部好啊！我真系唔敢相信啊，连张毡都赢到我。 正宁啊，你帮下我手啦。 咩啊，叻仔啊，好容易嘅啫，直接了当一五一十五话晒俾佢听咪得啦，明唔明白啊？ 咩话？ 话佢知个真相， 咁唔得噶。如果俾公主知道咗真相，佢知道原来我系个流民嚟嘅，佢实会笑我噶。 睇到佢笑咁，即是有行啦，傻仔。 豆丁啊！我哋唔好讲笑啦，你都系做翻自己吧啦。 唔使你讲，我识点做。好，我而家就去见公主，我一定要表现得冷静、自信。你觉得点啊？ 直情系王子。 边个啊？ 系我啊，阿拉丁啊。我系阿里巴巴王子。 我唔想见到你啊。 啊，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俾次机会我。 我想一个人静下。 喂，唔好啊，唔好。 咁王子搞成， 唔好行咁埋啊。哎，咪坐下，哎，行开啲，系啦，快啊，唔好啊，行开啲，行开啲啊。 咪住啊，我好似识得你咁嘅。 啊？啊，唔系，唔系啊。 你令我想起一个人，一个在市集识的朋友。 什么话市集？我要买东西都是工人去多的。有时工人又会有工人帮他去的。总之你没有理由见过我。 不是。我想不是。 讲那么多自己做什么鬼东西，讲下他吧。赞下他，幽默啊，头发啊，靓啊，是但说 啊。茉莉公主啊。你真系 高贵大方，好修养啊！守时， 守时， 守时。 对住 啊，你好靓啊， 斗得靓啊。 我仲好有钱添。 我知。 我系苏丹国嘅公主。 我知啊。 我仲系每一个王子打生打死嘅奖品添。 啊，啱啊，啊冇错，啊包括我啊嘛。 警告啊！警告啊！ 冇错，包括你在内啊。我知道你哋一个二个都系癞蛤蟆想食千和肉啊嘛， 中招啦！中招啦！ 但系 由呢个剧落跳落去， 咩话？ 咁都算系人话嚟嘅？喂，我正执佢塔楼啊！好啦，时间啦，啊，你记住啊，做翻自己啊！ 系啦，得啦。 咩话？ 你讲得啱。唉，你又唔系游戏嘅奖品嚟，你有自由去选择嘅。我要走啦。 我啊？ 啊咩话？讲咩？ 点解？你会冇事嘅？ 你真系魔尖嚟噶嘛？ 哎呀，好得意啊！ 你有冇兴趣飞翻个圈咁？可以飞出去皇宫，四周围睇下。 安全咩？ 安全，信我唔过。 咩话？ 信唔信我啊？ 我信啊！ 是新的旅程，在银光中更精彩。你是公主，是否接受过能像这结缘？是银色的旅程，愿能打开你心窗，遍历天空共海阔，伴你坐上飞毡，任意奔往，是那么神奇美妙，没法可解释这奇异感觉，置身于此梦美境， 在这空间，是那么神奇美丽。让我于身境界如今清楚看到这美好新的世界， 全为你做这个新境界， 未能解释这感觉，似像捉摸着星际，你我无限欢畅多是这么美，望见千千万星星闪耀，耀眼似星光照，如今所见，从不需回望当初 那梦想， 多新鲜的感觉。 能和新一 分分钟都也可爱，让你我都走进 无忧境界。分享美好新的世界，让这心态， 让这心态， 在这境界， 在这境界， 伴你走进， 伴你走进 无忧境界。 实在太不可思议啦！ 系啊， 好可惜啊，布冇同我哋一齐飞啊！ 不过佢最怕烟花嘅，更加唔中意飞嘅添。我系话，都系冇嘢。 我记得啦，你就系试习嗰个男仔，点解你要呃我 啊？没你啊，我好对唔住啊！ 你系咪觉得我好蠢啊？ 唔系， 你以为我唔知咩？ 唔系啊，我其实系唔想你知啊，唔系，我唔系唔想你知啊。 你好老实话俾我知，你系边个咯？ 老实讲，讲真啊，事实嘅真相咧就系、是、因为我成日都着到好似平民咁啊，咁咪得闲走出去皇宫外面唞下气咯。我真系王子嚟噶。 咁你唔早啲讲。 系啊，你知啦。在平民区被人知道一个王子走来走去是很怪的嘛，你说是不是？ 这样也不是很怪啫。早唞啦，英俊嘅王子 早唞啦，公主。 有生以来是第一次过得咁开心嘅啫。 阿姑，阿姑， 你唔多受欢迎喎，阿宝宝王子。 你哋太高睇啦！ 唔好再俾我见到佢。 你唔好咁吓我先得噶， 阿正明，我多谢你啊，正明。 哎，豆丁，我唔止当你系主人噶嘛，不过头先个愿望要计数噶。 活你啊， 阿父王，我头先玩得好开心啊，真系好开心啊。 你应该开心的，我已经帮你揀了个好丈夫。 咩话？ 你会嫁给贾芳。 吓？ 贤良淑德小说话真是标准言来。 我点都不会嫁给你的。父王啊，我已经揀了你的了。 他走了。 看清楚点，你个水晶球才有讲啊。 李王子。 为什么会这样的？ 你告诉大家知啊。你头先又点样揾人嚟杀我嘅？ 乱谂，佢喺度胡说八道，佢肯定系讲大话， 讲大话，讲大话。 父王啊，你究竟有咩事啫？ 我知系咩事啊？ 咩事啊？ 控制住你嘅就系呢一样嘢啊！ 咩话？贾芳，你竟然以下犯上， 请你听我 啊！守卫，守卫啊！ 冇啦冇啦，死人啊！仲讲咩啊？快把呢个鬼棍放啦！ 仲未分胜负嘅小朋友， 天涯海角要捉到佢翻嚟。 喂，你冇事嘛？ 贾芳系我最信任嘅部下，居然冒住我嘅皇位。这个事实简直是晴天霹雳啊，怎会这样的呢？昨天我不是眼花啩，我的皇帝女终于都揀到驸马了啊，好啦好啦、我真的要锡你一啖啊，都是不好，等我乖女锡你啦啊，计我话你两个最好就即刻成亲，拉埋天窗，然后你呢就继承我皇位做皇帝。 皇帝？ 冇错，你系一个咁有为嘅青年，而且品格又咁高贵，你就系继承我皇位嘅最佳人选啦。 快啲上架凡凡送人啊！哎呀，我真系包唔住啊！哎呀，你话话得唔衰嘅，哎呀，佢咪贾芳。哎呀，你说啊！ 天上啊！哎呀，吓死咗啦！阿王阿王啊，捉住我啊！放开我 啊！我阿里王子啊，其实就系阿拉丁嚟，系佢攞走咗盏神灯。 点解咁噶？ 你啊，即刻攞翻翻嚟。 我啊， 皇帝，我做佢哋嘅皇帝。 开始啦！ 你是我的英雄。 阿拉丁，访问下你先啦。你娶咗茉莉公主之后，有咩打算啊？你系咪会话我想灯神精灵回复自由咁啊？随时讲。 精灵唔得啊！ 喂，你得噶，只要你话 精灵，我希望你回复自由。 我讲真噶，佢哋一直都以为我系王子，仲选我做皇帝添。但系我其实唔系真正嘅王子嚟噶嘛。我冇咗你，我只系个流民。 喂，你家真系王子噶、啊， 就系因为你，佢哋先会睇得起我，全部都因为你咋。如果我嘅身份被揭穿咗，咁样公主佢就一定会唔再爱我。精灵，我冇咗你就咩都冇晒㗎喇，所以你係唔走得 㗎。得啦，我收到啦。我而家先知道你由头到尾都係讲緊大话嚟呃我嘅。请恕我失陪先啦吧，高贵嘅主人。 啊、精灵，好对唔住啦。诶，好啦好啦，唔出就算啦，你以后都唔好出嚟呀。有咩咁好睇、啊？阿布，对唔住啊，我冇心噶。阿布，阿布，你唔好走啊！我做咩啊？唉，精灵冇错，系我唔好，我一定要将个真相话俾公主知噶。 阿里啊，出嚟啊！ 唉，就讲就到。茉莉喺边啊？ 我喺动物园度啊，嚟啊！ 我嚟紧啦。 有咩唔妥啊？笑乜嘢啊？哇！大家方见到你咧就开心死啊！ 大家你做得好好。 而之后咧， 你呢种顶级嘅人才，简直系万中无一啊！ 哎呀，假放你过奖啦，你赚到个面都红晒咧！ 阿格拉巴嘅市民听住，我嘅公主终于找到一个理想嘅驸马啦！佢系一个有为 嘅青年。阿里啊，你去咗边度啫？ 阿茉莉啊，我有嘢想同你讲啊！ 全国人民听紧父王宣布噶。 啊，唔系啊，茉莉，你听我讲啦。其实咧，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噶。 阿里巴巴王子。 为国咁嘅人咧，都可以欢呼成咁嘅， 由得佢哋咧。 睇死你仲衰都要揾我噶啦！ 点解会变成咁噶？因为解救我头先会变得咁溜瘦，仲咁丑嘅。 而家我就系你嘅主人， 我就系惊咁。 精灵，实现我第一个愿望，我要得到苏丹嘅皇位。 发生咩事啊？系咩怪事啊？点解会咁噶？阿波，呢种谋朝篡位啊！ 系啊，系谋朝篡位又点咩？ 阿波，你哋又想搞乜鬼啊？ 啊，嗰盏灯咧？ 嗰盏灯已经系属于我噶啦！ 我身不由己， 阿福，我命令你停手啊！ 而家已经事已逝形，由我话事。 你哋迟早会向我鞠躬的。 你听住，我哋点都会低头 嘅。早知佢会咁讲嘅咧。 如果唔中意向皇上鞠躬嘅，咁不如向法师低头啦。精灵，第二个愿望，我要成为世界上至高无上、最犀利嘅法师。 各位观众，热烈欢迎阿格拉巴至高无上的法师。 我哋讲到边度啊？系啊，你哋要当我新咁吧。到嚟，茉莉公主，我有个人急不及待要介绍你识 嘅。阿芳。我唔想你掂佢。 王子，你不知道他真的真面。听我讲，我会将真相话俾你知。你可否真的知道呢、这个真系大笑话？现在让你问候呢个王子， 或者你叫佢阿丽静。 阿丽， 茉莉，其实我一早都想话你知，我。 现在他只不过普通一人，绝未可放走佢，教他给我。这小子不可相信，应该给他警戒。而家就将佢收起，我会送到呢个世界最远嘅地方，冥封佢呢一身。公主拣佢都要完蛋咯！呀、啊，再见啦！ 到 这小子， 阿宝，都系我唔好。其实我一早就应该放咗精灵佢出嚟嘅。阿宝，你冇事啊嘛？好对唔住啊！我点解会搞成咁？无论点，我一定要去收拾翻个残局嘅。阿波知啦，阿波用力滚啦，冇错，好嘢啊！我哋冇事啦。翻啦，阿格拉巴，快啲啊！ 食咧，食嘅，食晒佢啊！啃晒啲死人饼落肚啊！啃晒佢啊！ 阿芳，你放过佢啦！ 睇你沦落到咁样，我都好心痛啊！好似你咁嘅如花美女，梗系要由最有权力嘅男人嚟保护嘅。你认为点样啊？不如做我皇后咧？ 你咪知、 我会教你咩叫修养。咪住，精灵，我要实现最后嘅愿望，我希望茉莉公主可以改变对我嘅态度。我要佢为我倾心。 啊，主人啊，手册上边好似冇话有呢条例咁。 你唔好同我讨价还价，听住，就照我嘅吩咐做。奴才， 贾芳，我从来都冇发觉到，原来你咁英俊潇洒噶。 几好听，而家我嘅皇后讲多啲有关我嘅嘢，我听啊。 高大 威猛英俊， 冇错， 着衫又有 韵仔 啊！一生最爱就你呢种人。 喂，我而家帮唔到你手噶，我家人帮紧高级法师啊嘛，你想点啫？ 唉，你唔记得咗我系小偷嚟，随机应变。 就爱你一个 啫。继续讲。 你睇下你嗰啲胡须啊，几有型啊！我个心都俾你偷咗。 嗰只过街老鼠又是嚟咧。 你话咩过街老鼠啫？ 咪就系、 是，仔啊，成日打我作对，你有几多条命仔啊？ 多翻盏灯啊！唔好啊！ 我李公主，你嘅时间到咗。 茉莉， 哇，有佢咁准嘅？ 你点同我斗啊？ 阿布， 啲嘢好似唔受控制咁样噃，中都正咧。我啱啱热身完啫。 你个冇胆鬼，你够胆嘅真同阿拉丁决过高下。 我系冇胆鬼，你梗系想见识下我，你鬼啦我打嘅功夫啊！ 斗得顶，斗得顶，斗得玩都冇得顶。 你帮边个啊？ 甲方，甲方，你威力无穷，至高无上。 哇！ 快点！狐狸，我嚟啦！ 正一系蠢材。你以为可以打得赢世界上至高无上的生物呢？ 串死佢啦，甲方，战斗佢四围人嘅。 冇咗精灵帮你，你仲唔死？ 精灵，精灵佢话你听啊，精灵嘅力量比你更加大啊！ 咩话？ 你嘅力量都系由佢而嚟嘅，佢随时都可以攞得走。 唔系咁啊嘛，又搲埋我落水啊！ 你认咗佢把啦，你只不过系排第二嘅啫。 唉，讲得啱，佢嘅力量冇错太过我，不过好快就唔系啦。 佢乱噏噶咋，讲嘢都语无伦次嘅，今日俾你打傻坐定啦。 奴才，我第三个愿望，我希望变成至高无上嘅精灵。 好啦，你既然话要变咯，我咪变啦。 犀利，冇错，充满力量，完全所向披靡嘅力量。 你做咩啊？你信我啊？ 整个宇宙都要替我擦起，为所欲为。 阿伯，阿伯会咁做啊？你忘记咗一样嘢啦。 咩啊？ 等我话你听啊！你而家系精灵， 点啊？ 你就要接受佢嘅一切。 唔好啊！ 你咁我走先啦、啊！ 快啲翻翻入山洞度。而家天下太平。 啊，水仔啊，真醒目啊！ 啊！ 你知唔知道你哋臭到眼要我埋嚟啊？ 你个人真同我 收声啊！ 哎呀，岂有此理！几时轮到你？ 就等我将佢哋掟入神秘宝藏度，弹翻一万年先出嚟咧。 对唔住，我唔应该呃你话我系王子嘅。 我知你苦衷嘅。 我睇喺呢个时候，我都应该同你讲声再见。 其实嗰啲律例都冇理由嘅，我爱你。 嘿，豆丁啊，你仲有一个愿望未曾实现噶嘛？不如你做多一次王子咁咧。 但系你咧，咁你点啊？ 嘿嘿。咪听攞长期服务奖啦！其实爱情呢家嘢，你可能揾足一百万年，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嘅。咁好嘅女仔就唔好嘥啦。 活你，我好爱你，但系我唔可以成世都扮第二个人噶嘛。 我明白嘅， 精灵，我希望你永远自由。 嗰个王子就即将诞生啦！ 吓咩话？ 精灵。你自由啊！ 我自由，自由啦！快啲，快啲，许个愿啦，再许个愿，你话要你落河，快啲！ 我要你落河， 唔得啊！真系自由啦，我自由啦，自由太可贵啦！我执定行李，准备环游世界啊！我 精灵，其实我好唔舍得你嘅， 我都系啊。我唔理人哋点讲都好啊，你永远都系我嘅王子。 讲得啱啊，你嘅行为已经足以证明你系王子啦。问题只系有条律例。 父王啊， 系喎，我唔记得我系国王嚟嘅添。好，由即日开始，公主系可以选择嫁俾佢认为值得嫁嘅人。 好啦，我有选择自由，我可以拣你啦。阿拉丁， 叫我豆丁。 哟呵，你哋所有人过晒嚟呢度啦！喂，大团圆结局啊，力大都得啩？好多毛喎、啊。好啦，我要开始我嘅长途旅程啦，我要离开呢度啦。两位恋人，我哋再见啦。系咁先啦，咁多位， 唔系历史啊，唔系爱传奇，系咩都唔紧要啊，最紧要系自由啊！ 伴你走进 是这境界， 无忧境界。 好戏啊你！ I can open your eyes.